声，大家喜洋洋啊，啊，大家喜洋洋。风调雨顺天气好，稻米装满仓啊，一年四季都希望，天福祥安康啊，啊，天福祥安康啊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生意东西海呀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锵，财源大山强啊。 新年来喽，新年来喽，新年。